怪的，所以影响我们弹琴跟那个感觉。 不会不会， 我就觉得我们声音好像在一个很空旷的地方。 山谷、哦、 为什么这个是有点 reverb 太强，对对对，不用，我们不用这么强，对不对、哦、我觉得我们就是很清楚比较重要。 没有，我们的导播可能觉得哎，这是山谷的感觉有吗？ 他感觉大自然山谷的感觉，但是我们今天真的也谈得乱七八糟的。我承认我谈得乱七八糟， 我也唱得乱七八糟。明明才 歌 OK， 对不起，我们两个是老花。所以我们 我比较严重，对不起。 大家好，我是阿慧。 我是小燕， 欢迎来到我们的宴会抱抱。 那我们来爱心爱心 爱心， 耶呼，好、 很开心、啊、很多朋友都跟我们讲说、啊、可以少讲一点话吗、 啊、对对对， 可以多唱一点歌吗？ 对，我们今天一开始就唱歌，对不对？ 对，嗯，就一开始就唱歌，然后我们就又出彩了。我们好像不出彩不就不叫做我们， 我们那个梗都是 set 好的啦。 对，真的，我也这么觉得呢。我们就故意的，故意要引起你们的注意。现在我把你们呢，把我们这个视频、啊、影片呢，就是这个直播的影片呢，分享分享，哎、欸，已经有留言了，分享分享到我们的涂鸦墙哦。那各位赶快记得按赞、嗯，一定要先按赞再分享好吗？我开心你们有帮我分享，但是呢，一样也要记得按赞哦。 哎、欸，我为什么还没有你的？ 我的哈，因为我还没有分享过去，我刚刚一直宕机。 好的、嗯， 好，你知道我们这边的工作量太大，所以就很容易宕机。我应该已经分享过去了，应该就已经在我的涂鸦墙上看一下有没有。哎、哦哦欸，还没耶、欸，什么鬼啊？我觉得一天到晚在讲什么鬼？ 你是农历七月吗？ 对，我觉得、我觉得很奇怪哦。有时候我们真的很想要做一件什么事，然后就偏偏没办法完成那件事， 有可能手忙脚乱。 哦，手忙脚乱。哎、欸，我从来不觉得我手忙脚乱这件事。 千万要有这个认知， 可能我常常手忙脚乱，你知道吗？所以已经习惯，然后就不觉得那个叫做手忙脚乱， 乱中有序。好不好？ 谢谢你。 OK， 好，来， 有没有看到了？ 哎，没有，还没有， 还没有看到吗？哎，我分享过去，我看一下哦。 好，我们上次讲到我们的情绪，对不对？ 对， 嗯，喜怒哀乐，哇，这个充满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嗯，哎、有了哈， 有了， 好的。 对，那上次我们讲到的呢是哀嘛，那哀好像是悲伤到不行。然后上次小燕就唱了一首那个跟那个孝顺有关的嘛， 怒吼虾， 哇，真的是 悲痛。 惊动武林，你知道吗？真的，每个人都说，每个人都说，他就想哭了，被他唱的都想哭。原本没有那么，我跟你讲，听说第二个礼拜哦，嗯，真的突然很多人都回家看妈妈、看爸爸， 啊、好棒，好棒，好棒啊！ 突然来一个回乡潮， 对对、嗯，我跟你讲，有打电话也很棒，对不对？ 对，其实回乡潮是因为暑假快结束了啦。 那你分享给我吗？因为我的里面还有你的都没有，嗯， 哦，真的吗？来，你划一下。来画一下，然后来哦，让他整理一下。记得，如果你们的也没有，请整理一下， 好啊， 表示你还没有整理。啊、那跟那个起床要折棉被的原理是一样的。哎、嗯，这跟那个有关系吗？好，我们今天讲的主题是什么？ 哎，喜怒哀乐的乐。 乐，所以今天因为我们太快乐，你知道，乐极生悲。太快乐的时候，因为常常会有人这样警告我们，对不对？从小就有大人常警告我们、欸、小心你不要太快乐哦，你快乐的话会乐极生悲哦。 哦，那个应该是 over 到 over 不行了。 对，那我们刚刚可能就是有点 over。 其实也不是，因为今天是快乐的，所以一想到你呢就是很开心。嗯，那小燕子，你为什么要给我们带这首歌呢？ 欸，我觉得这首歌的旋律就让我觉得很快乐。然后因为他是讲到家人嘛，其实家人常常会带给我们很多的快乐，就是大家聚集在一起的时候那种感觉很棒。其实我相信像以前啊，可能没有那么的，就是年轻的时候没有那么的觉得好像家庭聚会的时候就不叫做我们。对，这位小姐， 对不起对不起， 你知道吗？就是说以前年轻的时候不会懂得珍惜跟家人的相处，会觉得说外面的世界玩啊，朋友啊，都觉得很开心。但是呢，年纪越大、啊、就觉得说很珍惜那个家庭家人一起相聚的日子。 对，所以我发现小燕是个她要有家她就很快乐的人， 很开心， 对不对？她喜欢跟家人一起， 很喜欢。 对，她不喜欢一个人，她觉得一个人可能太孤单了。 对，但是有时候久久呢，你又会 久久、啊、 很想安静， 一年一次安静。 也不知道，就是觉得家人相处就会觉得很快乐。 对，哎，曾淑娟说好好听哦，曾淑娟是你的表妹 吗？哦，我表妹。 好，来，我们现在为了曾淑娟来唱表妹指定的歌曲。 对，因为你知道吗？这首歌呢，因为 我连听都没听过，我也想听小燕。小燕要唱哦，小燕要清唱，请掌声鼓励，然后赶快爱心爱心po出来，按赞po出来。这个就不能，这首歌不适合弹钢琴，为什么？因为钢琴会破坏她的歌声，所以小燕要特别来献唱这首西洋歌曲，就是这一位什么。 曾淑娟， 曾淑娟，对，他说不要笑啊，他说我们只要一笑就破坏气氛，他应该是这样。 你很烦欸。好啦，我 来了来了， okay, 爱心跟按赞来了， 谢谢谢谢， 小燕要清唱咯。 因为你知道吗，这首歌呢，那我就清唱一段好不好？因为这首歌算是蛮经典，以前呢，在大概在20年前有一部电影叫《女郎俱乐部》，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 20年前， 对啊，那时候我才国小。好啦好啦，赶快啊！ 有了按赞了，还要爱心。 好，这首歌叫 Can't Fight the Moonlight， 哦，没有办法抵挡的这个月光，对不对？哎，中秋节快到了，10月1号，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好吗？跟月亮也有关系，因为这是浪漫嘛，哈。 现在还在农历7月半， 对，没错， 还没到8月半， 所以我们要这样啊呜！ 谢谢你的配合， 对，那浪漫也会导致人家快乐。 其实这首歌应该留到中秋节唱啊，怎么 中秋节还有其他的？ 7月半唱这首歌很奇怪。 哎、欸，这是我的超级表妹来点歌好吗？ 好，一定要唱，一定要唱。 曾淑娟 来哦。 You can try to resist, try to hide from my kiss, but you know that you can't fight the moonlight deep in the dark. You surrender your heart, but you know that you can't fight the moonlight. No, you can fight it. It's gonna get to your heart. 我找到 key 的时候已经唱完了。 那我再哎，曾淑娟这样可以吗？朴妹，朴妹， 朴妹，来，朴妹一定有回答。 有吗？ 哈哈迪，哈哈迪是 什么意思？ 朴妹，来，哎，你的表妹叫淑娟哦， 淑娟对、啊， 我那个很会唱歌的表姐也叫淑娟哎、欸，哦，那你表妹是不是也很会唱歌？ 她很会唱歌， 听说叫淑娟的都很会唱歌哎、欸， 哇， 你们改天不准开直播哦，我们就被干掉了。你们开直播不准讲话，只能唱歌，那我们还有讲话的空间， 我们还有讲话， 对。 但是我表妹也很会讲话。 真的，那改天请表妹如果留来台中的话、哎、一起开直播好不好？ 那我们两个就在旁边站着看。 真的，她也会自弹自唱吗？ 啊、哦、会，她钢琴也很棒。然后她就笑我说，哎、欸、你们也有弹错，我就说我们也有唱错。 哎、欸、表妹真的，我跟你讲，改天你开直播换我们分享你的。你一定要开直播。 而且你知道吗，她妈妈就是她妈妈是教钢琴的。 哇， 对， 就音乐世家哎、欸， 音乐世家， 对嗯，对呀、啊，所以重点是他为什么不开直播？ 嗯，因为他也很忙， 这不是理由好不好？ 他是那个斜杠人生好不好？ 哦，那么忙，为什么？ 他很忙， 为什么要那么忙？他是基督徒吗？ 他是啊， 那基督徒为什么把自己搞那么忙？上帝不是要让我们安息吗？ 他应该是打卡式的基督徒， 什么就是打卡式？ 这淑娟要回到教会哦。 欸、真的，你知道吗？太忙是不对的。上帝是让我们来享受人生的。 哎、欸，享受， 享 受、 啊， 享 受 也是快乐的一种哦。 对啊， 对， 你有享受才会快乐啊、嗯。你觉得你是劳苦，你怎么快乐的起来？ 嗯，没有错， 对不对？ 嗯， 好啦，等一下我们再来谈这个话题。每次我们一聊天，人数就会往下降。我们来唱一首西洋歌曲好了，Top of the World。好，就是来到世界的 顶端，哇、哦， 什么什么什么屋顶吗？世界屋顶什么之类的吗？ 可以可以，也就是呢，要祝大家都到这个，不管是你的学业，不管是你的工作，你的做生意啊，都是最棒的佼佼者。 真的 哇，那会让人家开心快乐的。 嗯，请原谅我们、哦，我们真的是老花眼。我们看这个谱，那个字真的是有点，曾几何时已经变太小了， 你赢我太多了，你赢我太多， 因为我有减度数。刚刚差点弹错。 coming over me. The years wandering, most everything I see. Not a cloud in the sky, got the sun in my eyes. And I won't be surprised if it's a dream. Everything I want the world to be is not coming true, especially for me. And the reason is clear, it's because you are here. You're the nearest thing to heaven that I've seen. I'm on the top of the world looking down on creation, and the only explanation I can find is the love that I found ever since you've been around. You loved me at the top of the world. Something in the wind has my name, and it's telling me that things are not the same. In the leaves on the trees and the touch of the breeze, there's the precious signs that happiness for me. There is only one wish on my mind. When this day is through, I hope that I will find that tomorrow will be just the same for you and me. All I need will be mine if you are here. I'm on the top of the world looking down on creation, and the only explanation I can find is the love that I found ever since you've been around. You lost put me at the top of the world. I'm on the top of the world looking down on creation, and the only explanation I can find is the love that I found ever since you've been around. You love's been me at the top of the world. Top of the world、都在这个自己的工作岗位的顶端， 顶端 对， 开学了， 各自岗位， 我们不要带着一颗无助的心， 没有 去上课， 因为我们又没上，所以我们不无助。 我们当然不会，你不可以叫他将心比心、 啊、我们是快乐的， 我们很快乐，是因为我们很闲的。这是什么鬼啊？有没有人很闲但是又不快乐？我就觉得很、欸、这可能要来探讨一下。 哎、欸，对， 很闲又不快乐的人 应该很多。 有没有人可以留言哦？ 有没有那种就是宅男宅女？有没有都在家里 啊，然后都一直在看那个 人家他很快乐， 购物台一直买一直买，买到后悔， 买到后悔。你确定他们有后悔过？人家他们很快乐，当宅男宅女，你怎么可以说他们不快乐？ 哦，说的也是。 你可能用一个旁观者来看， 哎、欸，当下他们一定是快乐的，我相信啦。 对，但是后来可能会空虚， 有可能。嗯，后来那些东西就去拍卖掉。 小燕，我想问你哦，你以前什么时候最快乐？喝酒， 小时候哦，喝酒，对哦，我今天才、那個、 我们不讲小时候，我们讲以前的事情。 对对，我告诉你们，我以前是很会喝，很会喝， 而且喝不醉啊、哦， 喝不醉呢。 你不可能在路上捡尸捡到小燕，就小燕会捡别人尸，那个小智就是被你捡回家。 哎，以前我们真的是喝酒的时候超开心，超爽快，嗯，但是你知道吗？喝了之后啊，就后悔。 会啊、 哦，每一次喝完， 因为会头痛，是不是？听说 喝过量一定头痛，尤其是混酒的时候。 哦、是，可是你没有醉，你怎么会头痛？表示你没有过量啊？ 哎，没有啊，没有啊，因为毕竟那个酒精是会让人家有，就是会影响到 神经 ，而且身体状态会很疲惫，很不好。哦、然后睡眠又怎么睡都睡不足，有没有啊？中途、哦、明明很醉很醉，然后三个小时后就起床，有没有？已经接近那个酒精麻痹的。可是你们知道吗？这种的都是短暂的快乐。 那小燕，我问你哈、嗯，那在喝的当下，你是不是很快乐？ 很快乐，因为我觉得那个无人能敌， 无人能敌。有人想试试看吗？ 我跟你们说，这种无人能敌啊，绝对是空虚，是短暂的。 你知道 你的那种好像优越感是短暂的，所以那个是短暂的快乐 哦，因为我知道你的快乐是因为你没有人酒量可以赢过你， 嘿，那种感觉 哦，真的、哦、 对， 哎，所以人会因为一种获胜的感觉， 一种地位的、嗯、对对，有可能 而快乐，哎， 对， 那就是一种成就感， 成就感，对， 所谓的成就感，对， 成就感， 对不对？原来成就感也会让人家快乐， 对， 所以难怪你表妹这么忙，嗯、因为她需要成就感， 哎。应该也是吧， 因为在工作上也会有成就感啊， 对，因为如果他赚了钱，对不对？然后供小孩啊，念书什么的，哎、嗯，我觉得他也是另外一种做母亲的成就感， 真的。 对， 你知道我的、嗯、你换你问我，我的快乐是什 么？我不要。请问阿慧，你的快乐是什么？ 我的快乐就是摆烂。我跟你相反哎、欸，你知道吗？当我觉得就是说，当我觉得今天无所事事的时候、哦、我很快乐哎、欸。哦，我其实我不太在乎成就感，但是我必须承认成就感的确也会让我快乐、嗯、但是我更喜欢舒服的过日子， 安逸，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安逸的日子会让我很快乐， 有人帮你递水果还喂你吃水果、 啊、这不用这么 over 就是说那、欸、那是植物人的吧。 你是会回应的好吗？ 我每一次跟上帝祷告说、主啊、最好就让我什么都不什么都不要好不要做、然后就可以活着，然后我心想、我脑袋就浮现植物人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我觉得不是，我不要，我不是要那一种的，我不是要那一种、就是我还是可以起来活动，然后我有自由意识，然后我的行动也是自由的，但是我的那个节奏有没有、生活节奏不需要那么急促哦、我不喜欢很急促的 生活节奏，那真的不适合生活在台北那种步调很快的、 对，我觉得我到台北去、我很不喜欢每个都走好快，光走路就让你很紧张， 光走路，还有他到公司然后每一个这样规章都哇很清楚，然后就哦会逼你， 对 对，让你压力很大， 所以你知道我的快乐并不是说去赢了谁的酒量，我赢了谁的或者钢琴弹赢了谁，没有、真的我都我没有去想那么多，我想的就是如果可以让我轻轻松松的过日子， 怎么可能呢？你想 所以你知道我从小到大我妈妈最常讲的一句话是什么你知道吗？春慧你很没有责任感呢、欸。真的。我从小就被这样讲。 你做得很好啊。 因为我就是慢吞吞、然后常常就来不及做完之类的。然后父母就会替你很紧张。然后他就觉得比如说功课是你的责任啊。 对。 什么都是功课不好是你的责任，所以你弄不好就是没有责任感啊。然后长大了嘛， 对， 对，出社会慢吞吞，我上班又常迟到。然后我妈妈就会说你有没有责任感，我想我常知道老板 也没把我废掉啊。我很 lucky， 就老板承认我比你迟到还久。 应该是因为他是老板嘛、然后后来一直到我结婚生小孩，即便我现在、我妈妈还是会常跟我讲春慧你很没有责任感、但是我如果有人这样对你讲、你会难过吗？ 我会问说哪方面，我想知道。 我不会想知道，因为事实就是摆在眼前。比如说我就跟我妈妈讲说，妈妈走，我带你去哪里玩。我妈说你下午没有学生了，请假就好啦。我妈就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你当一个钢琴老师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动不动就请假，你没有责任感嘞、我妈妈就对，然后死都不跟我出去玩。 哎呀，那你妈妈真的是把你守护得很好。 可是我要解释给你听。钢琴老师跟学生请假，学生很 happy， 你们知道吗？ 哦，真的吗？ 对啊，今天老师请假，因为请假就不用算钱啊，正好我又没练，老师请假，哦耶，我正好找不到什么理由可以请假，老师跟我请假，太爽了， 千万不要自己找借口， 这是一种快乐。好、现在正在学钢琴的人、的学，如果你现在是学生，请你看有人按赞了，真的、我有讲到他们的心中心里面的梗去了，真的 真的齁， 真的 真的，我们是来制造快乐的，我们不是要责任感的。宝珠感比较厉害，张嘉敏 嘉敏哦， 说宝珠感比较厉害、的确我宝珠感也会非常快乐。对， 宝珠、感真的让人太快乐了。 对啊，淑娟说老师欢迎来花莲玩，不要叫我老叔，叫我阿慧就可以了。 他这一次说哎、那个在跟你一起直播那老师有没有来，我说没有哎、 真的吗？秀珍姐说甜美双锁 猪 生舍之， 这个有点文言文， 我不太懂 我也不太懂，但是没关系，就是赞美嘛。 反正姐讲出来的一定都是好的， 对，不管啦，反正不管人家讲什么，我们都当作赞美，就会很快乐。是奶茶老师，我老公回的。现在是有人问吗？请问是奶茶老师吗 ？Yes， 没错。Yes， 昨天你知道，昨天有一个大陆，就是半夜，你知道我昨天九点竟然就睡着了，然后睡着到十一点都突然醒来。那醒来当然九点到十一点当中 精神就很好了。 对，九点到十一点当中没有滑手机，一定要给他滑回来，所以我就滑到一点多。 你很夸张，你这样子会追上我的老花不要吧 真的？然后我滑到一点多，我已经白内障了。你知道我滑到一点多的时候，就有一个大陆人突然 po 一个影片说，他说奶茶老师，这是你耶，为什么出现在别的频道上面？好，这不是你吗？就我就看到一双充满抱青筋的双手在弹钢琴，我心想 抱青筋， 对，那个就是那个手上面很多筋，很多纹路，你知道吗？然后我心想说，哇，我的手又长这么难看吗？好，重点来，他弹的音又非常的死板，然后我就开始想说，这不是我。然后正好我也有弹那首歌，那首歌叫《哈利路亚》那首歌曲。然后我就说，我也有弹这首歌，我就赶快去连接我的给他，我说这才是我的。我说那不是我，当然不会在我的频道。然后我就跟他讲说，那个是一个男生的手，好吗？然后我就连接我跟我老公一起演奏的。 那个大陆的朋友真的是 真的，当你被这样子误解的时候，其实会有一点小小的不快乐，不快乐，你了解吗？所以， 我觉得对你说对了，其实。如果像类似像这样子的哈，被误解啊，或者说被人家指责，或是被人家用负面的话语讲的时候，其实真的也会让自己不快乐，对不对？ 对。 所以你知道吗？人家日本有一个研究啊，哈，就是两个盆栽哈， 对， 你有听过这个对不对？ 有， 就是花，你对那个盆栽每天说 A 的盆栽说你好美，你好美了，跟 B 的说丑死，你丑死，拜托丑死。 有这样的 结果，你知道吗？真的，这个实验一个礼拜后啊，那个没有被赞美的哈，说负面话的就枯萎了。 你看花没有耳朵 对呀、 都会枯萎。 所以你知道上帝真的太奇妙了，对，所以人是不是要说赞美的话，然后让人家也开心快乐？ 真的，小燕你好美你看起来二十几岁而已， 你差不多满十八。 我们不可以说浮夸的话，我真的是讲不下去。十八，你很夸张下次我生日的时候，在上面的确是放十八，但是我都看成八十一， 那也太 over。 对啊，小燕 觉得 所以怎么样，赞美很重要。 赞美 可以使人家快乐、 啊、 然后再来一个人快乐，他那个表情有没有 面容什么的， 快乐的面容会回馈给你， 对， 就是让你心情也变得很好。而且如果说你这样子很无聊，你这样很三八小燕你们宴会抱抱一天到晚那边笑笑笑笑笑很三八然后我们一听到我们就脸就会这样，然后你看到那个脸事实上也会影响你的心情所以赞美人其实是会可以回馈给自己的， 对啊， 对不对？ 就每一个人如果常常赞美，很棒 对，而且那个人或许他没有那么好，但是你却觉得有那么好的时候， 鼓励 他 会觉得哎呦，原来我还可以再更好。 对对对，我觉得鼓励支持好重要。 所以我觉得那句话叫做"乐极生悲"那句话我觉得我们不要去相信他， 也不要对， 对不对？ 要修正。 对还有一句话叫做什么给你啵啵，你就是夸奖你的屁股，你的尾巴就会翘起来那种话我们也不要讲也不要相信他。 对对对， 我觉得那都 是 谎言。 阿谀奉承不是阿谀奉承，通常就是有利益关系嘛，对不对？ 对， 很多都这样， 为了还是为自己利益嘛。 对，其实我觉得我们就很自然的就是赞美人家 对， 然后鼓励支持人家是很重要的， 真的。 对啊， 很重要哦。双锁珠是能锁住人的目光。 谢谢秀珍姐， 谢谢秀珍姐。秀珍姐有讲了一句话，她说成功成就感来自于能管理好自己。这有点怪怪的。 成就感， 你知道吗？我最快乐的是因为摆烂。 对，这是你的成就感，就是越摆越成就感。 那哪来的成就感？ 你就会变大胖子了。 对， 就变成养猪宝宝。 真的，所以我最近在减肥，你知道吗？ 我也是。 你哪需要减？ 肚子 减重。 真的吗？ 嗯， 你放心，大家开始从今天开始，每两周每隔周就看我们宴会包包，你会看到我们两个越来越瘦越来越瘦，然后骨瘦如柴， 然后再讲到一半还会昏倒。嗯， 不会啦，我们不会到昏倒。我们让你发现我们怎么 逆向长越活越回去啊，不是讲话越来越幼稚啊，不是，就是越活越年轻。啊，我想讲的是这个。对， 好， 其实我们真的很喜欢给大家带来快乐。 对啊， 那我之前有看到网络上有一个心理学医师，他是一个专家，他是一个专家，然后他讲到了一个论点，我有点觉得有问号。哎，但是他又是一个专家，所以我觉得他的话有一定的轻重，可以影响到人。那他的粉丝也非常非常多。他说如果一家人如果在一起，如果说譬如说妈妈看女儿不顺眼，女儿看妈妈不顺眼，他说可能因为其实目前应该有很多这样的家庭，可能父母看孩子啊很多习惯不顺眼，比如说都宅在家不出去之类的啊，他们会担心啊之类的。那孩子呢觉得我宅在家没有什么不好啊，你干嘛看我不顺眼，所以彼此呢就会觉得有一些所谓的代沟，你觉得不顺眼，那有些有时候就可能会搬出去住啊，就， 对对。 可是久久碰面的时候，因为毕竟是家人嘛， 对， 你还是要碰面。那碰面碰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们就选择不说话。结果这个心理专家就说，不说话也是一种慈悲。 不说话也是一种慈悲。 对，他也是，他认为说不说话也是一种， 他有说不说话之后再说话之类的吗？没有， 他说最起码他就是一个 要安静就对了。 对，最起码就是不要恶言相向就好了。最起码就是虽然不说话，你们没有话讲，你们可能彼此想的是不同的事情，但是因为家人毕竟要聚嘛， 对 啊 不得不聚在一起嘛。但是呢，他说其实没有在那当下，就是可能 无声胜有声的意思就 对 了。对， 他就是怕说一讲出话如果又会争吵，所以我们就不要讲话。 可是我觉得不对， 对不对？你觉得哪里有问题？ 我觉得应该是还要恢复关系，就是说他 怎么恢复。来，今天小燕要来教大家如何恢复关系。 比如说其实很多方法啦，就是说用 LINE，我不晓得别人的方法是什么，但是呢可以用 LINE 啊，传个图啊，或者说你吃饱了没，好，然后因为也没办法 拉下面子嘛，那就你吃饱了没如果他回应就那就 如果已读不回， 已读不回就说好啦，你不要生气啦，你怎么了，你不舒服哦，这样子类似像这样子。因为两个人如果一直冷战下去是不对的， 尤其是家人， 尤其是家人， 对不对？ 因为那个会一直埋下那种很恐怖的不定时炸弹，因为你没解决嘛， 对， 你没解决就完了，它就是变成一个很可怕的坑。 我觉得小燕这方法非常好。现在我们要善用3C产品， 对， 不要只是滑， 但是不能滑三个小时，不行。 但是多少在滑的过程中还是要 po 个爱心啊给你的家人。 对， 或者 其实我觉得一个图这样，一个图这样子很棒。 对， 小小的图就很 让对方知道说即使你们的理念不同，但是呢你们还是彼此爱着对方，这很重要。而且当父母的也不要觉得很丢脸，我是爸爸妈妈， 对对， 我怎么可以对小孩这样，好像我低声下气。 父母不能惹儿女的气 这句话有点深奥。 对，就是这个圣经上写的。 我觉得儿女常惹父母的气呢。 所以都是要互相啦，我觉得。 对，其实我觉得像小燕刚刚建议的那个就是很实际的做法。你常常就是 可以送个图啊，就是 对，反正你贴图那么多。 对对，真的就慎选一个你觉得很 OK 的。 对 吗？ 对， 你一天冷战了，第二天千万要记得赶快的回复。然后 所以不可以不讲话， 不可以。 对啊， 我觉得不讲话是 OK， 就是但是你那个时间一定不要久。 对，小燕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们要来做这样的直播，就是我发现这个时代很多人都用专业的一个头衔，还有专业的一个方式，甚至有人就说你看就是爱自己啊，只要我喜欢，没什么不可以。 对， 这样子在影响很多人的价值观。然后家庭已经非常非常的破裂了，许多家庭已经非常非常破裂，你到处走到哪里你知道吗，几乎都是离婚的人，然后你会觉得你好像 离婚率好高哦， 你觉得你好像没离婚是怪人，我们好像应该离婚 的感觉，好像说对，一直换伴侣好像是很正常的。 但是我常跟人家讲两个人只要在一起，为什么上帝把人设计成群居的动物？他就是要我们互相成长啊，互相让我们互相帮助，我们能够看到不同的视野。 没错，就好像很多人说，我要到山上啊修行，对不对？可是问题其实你最重要的是， 因为很多 在家就是修行， 他对，因为他很怕跟人的碰撞， 哦， 所以他变成是逃避， 反正是逃避，他不是在修行， 对，反正一直逃避，但是他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不会解决， 他一直觉得说我就是要安静，我要退下，我就是不跟你争，但是其实有的人很想要跟你那个复合，或者说想要跟你沟通， 或者你想要 你可以尝试改变不同的方式，可是你都放弃了，你选择逃离， 没错没错， 对不对？ 对啊，我觉得这很可惜。 你知道我儿子小时候啊，我就是不乖就打嘛，不乖就打，不乖就打，然后你知道吗，我就有一天发现我的小孩子只看那根棍子，棍子没有拿出来就不听话。对，然后有一次我去听了一篇演讲，也在教会里面邀请了一个，也是一个心理、很权威的人，他讲，他说你知道吗，打孩子是一种最下策，就是你已经没有任何方法了，但是你知道吗，其实你可以有100多种的方法去对付你的孩子，你不一定要用到打这个部分。那我也发现，因为我儿子开始认棍子当妈妈，因为棍子拿出来他就听话，棍子放下去他就不听话， 权威是那一根棍子。 对，所以我就决定来改变我自己， 啊， 所以我觉得，对，我觉得就是群居的好处就是这样，就是说要么不是他改变，要么就是你改变，可是你只要愿意改变，其实都是有机会的，对方也会跟着改变。 對對對， 對對， 我相信有一些逃避的人他一定是有遇到一些困难困苦，但是呢，真的我觉得我要奉劝大家真的不要逃避，因为他会觉得说反正这个世界就剩下我一个人，然后就一直悲观下去，就我们喜怒哀乐其实前面就有讲差不多了，但是千千万万其实这个大家都听太多了， 对， 就是你要走出来， 对，逃离绝对不是真正的快乐， 对，不是 面对它，解决它才是真正的快乐， 对，或许中间会有碰撞啊，但是那个碰撞绝对是对你们两个有好处的， 对 对，因为有时候事情两个人在骂的时候讲出来，有时候回去冷静想，好像我是这样子， 不要带着情绪来讨论事情， 对 对，对不对？先po点贴图， 对啊， 然后就说其实我很爱你啦，只是你做了一些，只是你做一些事让我不舒服，但是我即使我不舒服，但是我还是很爱你啦。但是如果你那个让我不舒服的点可以改过来的话，那我就会更爱你啦。是不是这样比较好一点？ 也很好，反正好的。 我就好像绕口令哦。 对， 你知道有人说喜欢听我们的笑声欸，下方音， 方音。 对哦， 你跟另外一位是一样的，他也说专门在听我们的笑声， 真的， oh yeah， 不行，我们要来唱歌了，人快跑光了，刚刚双位数，现在已经变个位数。 好的， 我们刚刚我们唱的都是属于比较世俗的歌曲，流行的歌曲里面，属于比较up 让我们可以很快乐的歌曲。那现在呢，诗歌里面有没有有没有 跟开心、喜乐、快乐有关？ 对， 绝对有。 有啊，来，我们请小燕为我们带来这一首哦， 呦呼，叫做《我有喜乐》。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对不对？ 对，没错。 恩高在云心，我感觉就在这里，我心充满了能力，要高举出生命。听见神灵的声音，如风吹进我的心，我灵已被更新，生命已被复兴，恩高在运行，我感觉就在这里，我心充满了能力，要高举出生命，听见神灵的声音，如风吹进我的心，我灵已被更新，生命已被复兴，我有喜乐，我有平安的心，你圣灵每天充满我，赐给了我信心，我的生命充满赞美，圣灵主耶稣，你的话语释放我心，主的恩膏在运行，我感觉就在这里，我灵充满了能力，要高举住生命，听见神灵的声音，如风吹进我的心，我灵已被更新，生命已被复兴，我有喜乐，我有平安的 森林，每天充满我，赐给了我信心，我的生命充满赞美，神灵主耶稣，你的话语释放我心，我有喜乐，我有平安的心，你神灵每天充满我，赐给了我信心，我的生命充满赞美，神灵主耶稣，你的话语释放我心，因主耶稣，你的话语释放我心。 One more， 因主耶稣，你的话语释放我心。 Yeah. 我有喜乐 哇！来看一下几点了。 我们超过十分钟了吗？ 来来，您做一个 ending 祷告，等一下。 但是你知道吗？你今天选这首歌让我很感动。 对， 它歌词里面真的很棒哎、欸。我觉得我们因为是直播的关系，所以没办法打歌词出来，很可惜。 对， 他说哈，我的灵已被更新，生命已被复兴，所以才拥有喜乐。 垃圾都， 所以你看，当你是一个不愿意被更新，也不愿意被复兴的人，那你不容易有真正的喜乐。 没错， 所以我们要当一个愿意改变的人， 愿意改变， 我们就会拥有真正的什么 喜乐， 阿们 快乐，耶、 yeah ！好，我还要唱吗？不用了吧，我们祷告了。 对，来，你做一个结束祷告。 我们来祷，为我们的线上的所有的朋友来祷告，愿他们在这个一般人觉得很恐惧的这种七月天里面、心里蛮有平安跟喜乐， 有平安跟喜乐， 对，有我们上帝的平安跟喜乐与他们同在，对对对，而不是为了恐惧跟害怕， 没有错， 在过生活。 上帝创造我们是让我们开心快乐， 对， 喜乐的， 好不好？那你来带我们祷告咯。 好的。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对，主啊，我们说主的喜乐就是我们的力量。主啊，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哇，真的是，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医学报道都说到，真的是人一开心的时候，很多的百病都会没有，然后会消失。当然说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当你愿意去进行去做的时候呢，很多事情好事会发生。那当然有很多人在困苦当中呢，很多人都觉得大家都不了解我，但是你要知道哦，其实世界上还有很多美好的事情，绝对有的。那我们也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呢，让那些很痛苦然后受到很大的打击的人呢，这时候能够回转，说我愿意醒过来，我愿意踏出去，然后在周边呢求主耶稣来帮助你，遇到一个可以扶持你的人，让你能够快乐起来的人，让你成为一个很美的盆栽，很美的花朵绽放哦。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们真的是很感谢上帝也能让我们呢一起来分享。那你也可以呢，有可能透过这个关系你站起来了，你也去帮助那个跟你一样曾经遭遇都过一样的事情的人。所以祝福大家，刚刚说到对不对，七月是平安月，每天都是平安的。所以奉劝大家要有一颗快乐的心，喜乐的心。我们感谢上帝，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 阿们。 谢谢大家咯，晚安， 晚安， 宴会抱抱， 我们下回见咯，拜拜 拜拜拜拜。